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88回，这番帮寻来的颜料果非凡品，瞧着和寻常墨汁无异，染在他腹部柔韧的肌理上却透出隐隐一股赤红。谢之真沉下性子，运笔如行云流水，不多时一尾活灵活现的黑鱼便跃然其上。这鱼颇有些气势，嚣张乖戾，形神奇诡，刷上浓淡不一的黑红颜色，显出几分妖异，偏又生动鲜活，看得久了好似在摇头摆尾似的。谢志芳按捺不住好奇，弯下腰来看，满目都是惊喜。 姐姐怎么想起画这个？画得真好，我极喜欢。 谢之真闻言怔了怔，眼前这幅未完工的画与他擅长的工笔花鸟风格迥异，连他也不明白为何要另辟蹊径。仿佛冥冥之中有人操控着他的手运笔转合，仿佛有个声音在告诉他，这样更适合他。我觉得他像你。他翘起唇角，换了朱红色的颜料为这尾鱼加上点睛之笔，瞬间整条鱼像活了一般，鱼头朝下凑进深渊，倒像是在犹豫要不要一头扎进去。 哪里像我？我是人中龙凤，最次也该是海底蛟龙，如何是一条小小的鱼儿能比的？姐姐这般戏弄夫君，实在该罚。 谢之芳口中念念有词，却实在忍不住腹间痒意，露出四颗尖尖的犬齿和两个酒窝，轻声道： 虽说遇水不容，也不是能撑多久，还是要爱惜些。我打算最近半个月都不沐浴，姐姐可别嫌弃我啊。 别乱动。谢之真轻轻拉开他的手，神色专注。我还没画好呢。谢之芳乖乖地哦了一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浅沾金粉，为这条野性难驯的黑鱼点饰鳞片，神色渐渐变得隐忍，在半空中晃来荡去的脚也老实下来。他画得极其认真，一缕青丝从耳后垂下，散成千万根细软的发丝，挠得他筋酥骨痒。 姐姐。 谢之芳轻轻替他拢起长发，绕着食指缠了一圈又一圈，又舍不得惊扰他，声调暗哑了几分。 缠着累不累？要不要坐起来画？ 谢之真也着实有些腰酸，倒不是因为久站，而是昨夜胡闹太久，尚未恢复元气罢了。他依言坐下，重新调整了握笔姿势，细软的狼毫划过，敏锐地察觉到他小腹处肌肉一缩，呼吸也紊乱起来。 哎呀！ 他轻轻低呼一声，少了得意，多了点撒娇，倒令谢之真生出几分动怒之意。他循着笔势往回走，将残存的金粉尽数抹上，似有意无意地轻轻吹了口气。温热的呼吸扑在下腹上，少年的神情不免有些恍惚，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。谢之真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个姿势有多么不合适，忙不迭地撂下毛笔往后退，道： 我画好了，你快把衣裳穿上。 姐姐莫急，颜料还未晾干，蹭在衣裳上弄花了，岂不可惜啊。 谢之芳赤着脚就下了地，一边低头欣赏，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，羞得谢之真满面通红。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 他实在忍不得，低声斥责他。无奈谢之芳吃定了他满腔情意，不但不惧，还得寸进尺，折回来将他抱在桌案上，笑得不怀好意。 姐姐赠我一木桃， 我当报之以琼瑶。这大暑的天气也不怕着凉，且将衣裳宽一宽，让我也做幅画送给姐姐吧。 谢之真这才明白他今日绕好大一圈目的何在，本待不从，奈何他如登徒子一般三两下便将衣襟扯松了。为这所剩无几的体面，他只得往后靠了靠，斥道： 你想画便画，没得动手做甚，放尊重些。 便是嗔怪的语气，也是似水含情，竟无半分威慑力。谢之芳闻言果然放了手，盯着他雪白的肌肤，只觉便是价值千金的积雪笺也及不上他一星半点。这么好的纸张，倒叫他收回了两分起思，认真思索该如何布局，怎生渲染。谢之真仰面躺在被太阳炙烤得有些温热的金丝楠木桌面上，轻声催促道： 阿腾，你要画什么？ 谢之芳拿定了主意，一边调配出嫩绿碧绿二色，一边说些陈年旧事转移他的注意力，好叫他放松一些。 姐姐可还记得咱们在长安时，有一回躲在书房的柜子里偷看了场董姨娘和老和那人的好戏。 他斜睨了身后不远处的书柜，面露遗憾之色。 唉，可惜啊，这的柜子打得太小，不然…… 谢之真拍打了一下他，斥道： 你能不能正经些，满脑子尽是龌龊念头。 不然便可多收藏些名人字画，固本典籍。 谢之芳煞有其事地将上半句说完，又无辜地眨了眨眼睛。 姐姐不是喜欢我多读书吗？怎么又说我龌龊啊？真是好没道理。 谢之真已经意识到着了他的道，哪里还肯接话，只偏过脸看向水滴形状的砚台。谢之芳只觉姐姐的每一面都可怜可爱，往他细软的腰腹处落下第一笔。嫩绿色的荷叶才露尖尖小角，依偎着翠绿风荷，企图躲避蜻蜓蝴蝶的调戏。那片大些的荷叶以肚脐为中心往小腹左右舒展开来，意态清雅从容，说不尽的风流旖旎。 原来我前一遭受的不准，姐姐何止是水做的骨肉，分明是冰清玉洁的荷花仙子。我闻到荷花的香气了，实在是沁人心脾。 不过是房中养了几瓣晚莲，这几日正值花期，沾了些许气味在身上。 谢之真素来不喜用香，屋子里常摆些瓜果鲜花，因此身上香气清雅，这会儿酡红着脸轻声唾他： 骗你油嘴滑舌。 谢之芳嘻嘻一笑，毛笔经过他的腹部继续向上勾勒，不多时一幅临水芙蓉图在雪白的皮肤上呈现开来，亭亭径直，不蔓不枝，粉白的花瓣半开半合，透着种不染尘秽的烂漫天真。不等颜料干涸，谢之芳便急冲冲地将充满爱意的吻印上他香汗淋漓的脸颊。黑鱼与绿荷剧烈地冲撞在一起，形成强烈的视觉刺激。表面看去是他在欺负他，可事实却完全相反，明明是他在改变他，在度化他。黑鱼异变为蛟，于莲池中兴风作浪，行恶贯满盈之事，可反过来看却又是另一个好画本。仙子割肉喂虎，以身似蛟，剔除恶龙通身反骨，替以金鳞，使其逃离苦海，脱胎换骨。其中爱恨纠葛，恩怨痴缠，皆可交于后人评说。 姐姐，你怎么待我这么好？ 谢之芳忽然生出一股想哭的冲动，自己何德何能，能修得这样温柔娴静而又有大智慧的女子为妻？无论自己变成何等面目，抱有何种卑劣心思，总能得到她的理解与宽宥。 谢之真轻轻抚过他湿漉漉的长发，柔声答道： 阿唐，在我心里再没有谁能越过你去。 前世如此，今生更深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